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89集。你是指哪个？秦冉双手环胸，淡淡开口道：“没事，染了点风寒。研究院两道负责人已经站在我这边了。”没有太大问题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保险。徐耀光摇头，他收回目光。 既然生病了，你就留在京城，我带队，有好队在，不会出事。 秦冉没有理会徐耀光，只是吩咐徐管家：明天晚上我跟你们一起去，你们先准备好。 秦小姐，青灵先生那边，你们闹矛盾了吗？ 徐管家点头，又询问一句。秦冉摇头，闭口不谈。没事。他这么回答，其他人也没有多问。青灵已经离开徐家了，徐家人也没有多问青灵去哪儿了。青灵走后，大部分人是松了一口气的，尤其是徐二叔。毕竟再信任秦冉，青灵也不是徐家人。秦冉吩咐完，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程俊这个点差不多到京城了，他才起身。就这样吧，我先回去。他走后，徐耀光才看向徐家众人，拧眉道： 他病了，你们非让他去不可？ 徐二叔低头，眉眼闪了闪，没有说话。其他人也没有开口。秦冉的实力大家有目共睹，有他一起去，安全度肯定要高几分。机场，程俊同程土一起下了飞机。 F 州不是很冷，程俊就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，不急不缓地从出口处出来。秦冉就靠在不远处的栏杆上，容色浅淡，眉眼精细，难掩自意，即便戴着鸭舌帽也是掩不住的锋芒，站在人群里十分显眼。程俊一出来就看到了他，他脚步也没顿，直接朝这边走过来。 冉姐，我看你挺牛逼的。 走到边缘，他脸上的笑意淡了些许，不冷不淡地开口道。秦冉还在想云光财团跟明海的事，听程俊这么一说，他有些懵的抬头，然后抿唇： 你就给我做。 程俊手上也没有衣服，只是偏头让程土从行李箱中拿了外套出来，使劲儿的盖在秦冉身上。秦冉喉咙有些不舒服，想要咳一声，但琢磨着程俊的语气，他用强大的意志力硬生生的憋住了，只是慢吞吞地用手拢了拢大衣外套。程木跟在两人身后，目光看了看程俊，不由小声嘀咕： 能管得了秦小姐的估计也只有老大了，秦影帝都管不了他。 一行人回到别庄，程水等人已经坐在楼下大厅了。程俊四处看了一眼，端了一下，然后询问道： 小姨呢？ 去跟木南看房子了。 程水回了一句。程俊已经帮他们安排了房子，不过想来木南这种性格不会住下的，他也没有多问，只是看着秦冉。 过两天等事情处理完，请小姨吃顿饭。 嗯。秦冉轻咳了一声。 129实在太难搞了，我有些佩服欧阳威。 程水不由按了一下太阳穴。软硬不吃，刀枪不入，程水也丝毫找不到任何突破点。程水本来还想问程俊巨鳄那边的事，但看了看秦冉，他又收回目光。程俊说不能让巨鳄这件事为难秦冉，其他人都记在心里，所以这段时间他们并没有找秦冉。秦冉正捧着一杯热茶慢吞吞地喝着，听完程水的话，他不由抬头看了他一眼。你们找129接单。 算是吧。 程俊坐在他身边，让程木给他拿了医药箱，他在里面翻找着药。 想找孤狼。 青善顿了一下，他抬头。 先把药吃了。 程俊看着他皱眉，眉眼微微拧着，手探了探他的额头。 不发烧，看起来也不太像是病毒性感冒。有其他症状吗？ 他也看不出来，想带秦冉去顾西池那边看看。大惊小怪。秦冉摇头不太在意，只是转回了刚刚的话题，问道，你们找孤狼干什么？ 先吃药。 程俊瞥他一眼，看着他吃完，他才不紧不慢地回答， 跟他做个交易。 至于什么交易，程俊没有具体说。秦冉若有所思。 去楼上休息。 程俊再次淡淡开口。秦冉一句话憋在嘴里没敢说出来，他有些服气地看了程俊一眼。行吧。我上楼行不行，哥哥？他面无表情地拿起桌子上的鸭舌帽往头上一扣，直接去了楼上。看着秦冉上楼，程俊才拧起眉头，他看向程木。 秦小姐最近没什么异常，除了你汇报给我的睡得少。 好像没吧。 程木挠了挠头。程俊微微颔首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拿起手机给顾西池发了一条消息，才看向程水等人。 去书房说。 楼上，秦冉去洗了个澡，一边往床上爬，一边给常宁发了个视频。常宁老大， 你不是休假？ 常宁看着他，面无表情的。秦冉靠在枕头上，把被子往上扯了扯。暂时先不休，最近是不是有人找我？ 你是指孤狼？ 常宁询问道。最近找129查孤狼的人有，找秦冉的人也有。常宁都不知道秦冉哪这么能折腾。秦冉的手捏了捏喉咙。常宁点了一根烟，不太在意地说道， 很多人，你是指哪个？马修、明海、云光财团、 F 州那位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